第28集，邪恶的力量。其他萨满紧随其后，召唤出了那些怪异的紫色圆圈与方块。怪物们仿佛凭空出现，有的是高大却没有形状的蓝紫色物体，不祥地飘在空中。其他一些生物则看上去还算好看，除了它们分叉的蹄子和蝙蝠似的翅膀。这些怪物有大有小，但都站在或坐在召唤他们的人身边。 这些小宠物真不错，但它们有什么用？ 耐心点，地狱咆哮，这是一种力量。 地狱咆哮的眉毛拧到了一起，但他保持了沉默。所有人都很好奇，只有黑手微笑着站在那里，仿佛一名骄傲的父亲。他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毫不惊讶。杜隆坦意识到，黑手已经见证过那些刚刚接受过训练的萨满的力量，而且赞赏那种力量。一名德莱尼被与其他德莱尼分开，推向前去。他的手仍然被绑着，他用蹄子踉跄地走了几步，然后站定了。他面色冷漠，只有缓缓挥动的尾巴显示了他的紧张。第一位萨满上前一步，挥动双手轻声低语。他身边的矮小生物尖叫着上蹿下跳，突然从爪中射出火焰，击中了那名不幸的德莱尼。与此同时，一团黑暗出现在萨满指尖，向着那名俘虏飞去。德莱尼人的蓝色血肉在那个矮小生物的攻击下变得焦黑，他只是因为疼痛而闷哼一声。而当那团暗影击中他时，他双膝跪倒在地，显然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那名萨满又低声念出了些什么。那名被折磨的德莱尼人躯体上燃起了烈焰，他原本强忍着不发出声音，现在却因为痛苦的折磨而尖叫出声。他的哭嚎被他喉咙中塞着的东西阻隔了一些，但并没有完全阻挡。他在地上抽搐翻滚，仿佛一条钢钓上的鱼一样挣扎着。最后他不动了，血肉烧焦的臭味弥漫在空气中。观看的人群有那么一会儿一片沉寂，然后响起了一阵杜隆坦未曾料到的声音，因为看到一名被绑缚的敌人无助地被折磨致死而发出的赞赏与喜悦的大喊。杜隆坦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很快又有两名俘虏因为展示目的而被杀死了。一名萨满召唤出来好看的仆从用皮鞭抽打着他，那名德莱尼人被倾泻在他头上的火雨吓得呆若木鸡，黑暗接连不断地击打在他身上。第三名德莱尼被带上前来，他的魔法精华被一头看上去仿佛畸形恶狼的怪物用他背上长出来的触手彻底榨干。杜隆坦的心头涌起怒火，他看着蓝色的鲜血与灰烬沾满这片曾经神圣的土地，这片土地现在仍然肥沃富饶，虽然他的宁静祥和已经被粗暴地打破了。他曾经在这里跳舞，曾经在这里向着月亮唱歌，曾经与他童年时的伙伴一同密谋恶作剧，曾经在这里邂逅了他的挚爱。一代又一代的兽人们曾经在这里庆祝他们的团结。这片土地是如此神圣，在这里爆发的一切争端都会被立刻劝止，冲突的双方会被要求和好或是离开。杜隆坦并非萨满，他无法感应到大地或是先祖之魂，但他依然能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卡舒尔宗母，这绝对不是您想要的。杜隆坦想着，欢呼声充满他的耳中，鲜血与血肉烧焦的气味刺激着他的鼻子。更糟糕的是，看着他的同胞们，甚至他自己氏族中的一些人，他看着他们因为敌人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而激动不已。 那些敌人甚至冲他们吐口吐沫都做不到。他隐约感到自己的手隐隐作痛，他迷迷糊糊地低下头去，发现德拉卡正在紧紧地攥着他的手，仿佛要折断他的骨头。 为萨满欢呼！ 不对，他们已经不再是萨满了，元素抛弃了他们，他们再也不会呼唤元素并祈求他们的帮助。看哪，这些拥有力量的人们，这些不惧怕使用这种力量的人们，看哪，他们是术士。 杜隆坦把视线从与爱人紧紧相握的手上转开，投向圣山。圣山一如既往，庄严宁静地指向天空，山体侧面反射着阳光。杜隆坦想了很久，他不知为何圣山还没有崩裂破碎，就像是一颗智慧生物的心。他曾经令人平静的阴影中，如今发生了种种暴行，这颗心被眼前的恐惧所压倒。那天夜里，他们举行了好几场狂欢庆典，杜隆坦没有参加，也禁止他的氏族成员参加。双狼氏族的萨满们顺从地坐在他们的小火堆旁，默默地吃着东西。德雷克塔尔问出了那个问题，杜隆坦知道这个问题出自每个萨满的内心。 我的酋长，您会允许我们学习术士之道吗？ 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赞同今天我们对那些俘虏所做的事？ 如果我们能在公平的战斗中攻击他们，会好一些。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是的，证明了他们会在遭到攻击时反击。他们只证明了这一点。我明白，这是先祖之魂的意愿。但我今天看到了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见到的景象。我看到那个我们种族不知多少年来和平相聚的圣地，被那些甚至无法举手自卫的人们的鲜血所玷污。这就发生在我叔谷的阴影下。那些今天屠杀德莱尼人的人，并非为了保护我们的世界免遭迫在眉睫的危机，他们屠杀这些俘虏，只是为了炫耀他们的新能力。 老朋友， 你来了，到火堆边坐下吧。 奥格瑞姆，第一批术士是你们氏族的，你有什么想法？ 如果我们要和德莱尼战斗，其实你们双狼氏族认为这并无必要，那么我们应当为了胜利而战。元素之力已经抛弃了萨满们，这些元素总是喜怒无常，难以预测，他们绝不是可靠的盟友。但这些新奇的生物，这些奇怪的能量，他们看起来更加可靠，而且威力更强， 但他们给人的感觉有点…… 德拉卡，我明白你的疑虑，这种力量绝非自然，至少不是我们萨满通常所熟知的自然力量。但谁说这一定是错的？这种力量存在着，在万事万物中就必定有其一席之地。火焰就是火焰，无论是源于一个跳动的矮小生物的指尖，还是源于火焰之灵的祝福，都一样能灼烧血肉。我赞同我们尊敬的客人，我们决心参战，我们当然不会为失败而战。 这不仅仅是召唤火焰，甚至不仅仅是那些奇怪的暗影剑士。我也与德莱尼人战斗过，我也亲手杀死过德莱尼人，但我从未见过他们在这样的痛苦中翻滚，也没见过他们因为折磨而惨叫出声。那些听命于术士们的东西似乎对此十分享受。 我们也享受狩猎，狼群也享受大脚还冒着热气的新鲜血肉， 希望胜利有什么错吗？享受胜利的愉悦有什么错吗？ 如果享受的是狩猎，是胜利，毫无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享受折磨他人。 也许那些召唤来的生物正是以此为食，也许这是他们的生存必须。 但这是我们的生存必须吗？ 德莱尼人的法术总是比我们强，即使在我们有元素帮助的时候。我当了一辈子萨满，我正是为此而生的，而我现在告诉你，我将乐于接受术士之道，只要我的酋长批准。因为我和那些元素打了那么久交道，明白那种力量能带给我什么。我想说，德拉卡，我很抱歉，但是这对我们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能再呼唤元素之力，德莱尼人会铲除我们。 我允许双狼氏族学习这些技巧。 我感谢您，布隆坦，我的酋长，您不会后悔的。